感谢主，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，我们今天领主的晚餐。请打开你的圣经，我来念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一章。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一章，我念23到33节。保罗写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拨开，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他再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，睡了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在地上是在地上的帐篷里面叹息，深想要得到那天上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他说我们住在身内，我们住在地上的帐篷里面，就是与主相离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所以保罗认知，只要我们活在地上，只要我们活在我们的肉身之内，我们就无法用我们的肉眼看见我们的主，因为他如今不在地上而在天上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再用肉眼像使徒他们曾经用肉眼认识主，但是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，我们仍然有那个渴望，我们仍然是想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给孩子们，给他们用漫画书，或者让他们看漫画或卡通，我说这是耶稣的故事，应该不是在幸福，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有这个渴望。有一天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确要眼见我们的主，但那一天不是现在，不是在地上，而是在天上。然而我们的主他顾念我们的软弱，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就亲自设立主的晚餐，这是他所赐给我们的饼，代表他为我们所舍去的身体，这是他所赐给我们的酒，代表他为我们所流出来的血。如今在世上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事物可以代表我们的主，电影不能，漫画不能，图像不能，再伟大的艺术品不能，那不过是人想象出来的产物。除了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主他自己所设立的，并不是说这个酒和饼本身有什么神奇的效力，或者这个仪式本身有什么魔力，而是他自己所设立的，他自己所应许我们的，他自己命令我们的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。因此凡属于他的人，认识他的人，信他的人，认他为主的人，爱他的人，每当你吃这饼喝这杯，你就是领受你的主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的确主的晚餐是一个仪式，但这不仅是一个仪式，它是我们主他自己所设立的恩典管道。所以检视你自己，审查你是否真的认识他，你是否真的爱他，你真的认他为主。我们通常说只有 受洗的人才能够领圣餐，那个标准太低了，受洗的人不见得能够领圣餐。如果你不认识他，如果你不平常不渴望读他的话语，不想听他的道，你不向他祷告，你也不认自己有罪，需要他的宝血赦免你的罪。我奉主耶稣的名命令你不要领这个圣餐，就算你受洗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领圣餐对你没有意义，反而对你有害。但是我们中间真的爱他的人，属于他的人，是基督在地身体肢体的人，是教会成员的人，盼望有一天要眼见我们的主耶稣的人，盼望有一天你要在天上与他一同享用筵席的人，这个就是给你的。不论你有多么的软弱，不论你是否与罪多么挣扎，时常的跌倒，这是我们的主他自己赐给你的。你需要这个属灵的养分，才能够走天路，才能够归回天家。So, 让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，我们也感谢你的儿子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没有忘记我们，他为了我们的原因，他顾念我们的软弱，他爱我们，就设立了他自己的晚餐。在这晚餐之中，凡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来到这餐桌之前的人，吃这饼喝这杯，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就有永生。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饼和这杯。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去的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 饭后那天晚上，我们的主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这是我立的约，立约的血为多人所流的，叫罪得赦免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。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再来。因此每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告诉那些还不能够领这饼喝这杯的人，让他们看见，让他们看见主耶稣要来的那一位，让他们也应该渴望要吃这饼喝这杯。所以父母们，你应该教导孩子们圣餐的意义。若他们还不能够领圣餐，他们应该渴望能够领圣餐。这是我为多人所流出的血，使罪得赦免。嗨，如果你们不能够安静，可以先到后面去。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，感谢你将你的肉你的血赐给我们。你说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，我们就拿来吃，我们也拿来喝，就表明我们就知道我们确实有份于你，我们就有份于你上帝的儿子，我们也就此成了上帝的儿女。这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，却是你自己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因此我们就拿来，我们就吃，我们就喝。也求你叫我们今天吃着饼喝着杯的人真的有你的样式，也就是真的表明我们是有份于你，是与你联合的人。我奉你的名祷告，阿门。